放眼一观，迄今为止的存在论即可看到，由于错失了在世这种存在建构，结果也就把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跳过去不加理会了。人们不理会这些，却力图从在世界之内现成的，然而绝非已经首先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存在去解释世界。也就是说，人们力图从自然去解释世界，从存在论的范畴的意义来了解，自然是可能处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存在之极限状况。此在只有在他的在世的一定样式中，才能揭示这种意义上的作为自然的存在者。这一认识具有某种使世界异世界化的性质，自然作为在世界之内照明的某些特定存在者的主存在结构，在范畴上的总和，绝不能使世界之为世界得到理解。甚至在浪漫派的自然概念的意义之下的自然这一现象，也只有从世界概念中，换言之，从对此在的分析中，才能在存在论上得到把握。从对世界之为世界进行存在论分析这一问题着眼，流传下来的存在论，如果他还算见到了这一问题的话，就是在一条死胡同里兜圈子。另一方面，对此在的世界性以及此在世界化的诸种可能性与方式的阐释，必将表明为什么此在在对世界进行认识这一存在方式中，无论在存在者层次上还是在存在论上，都跳过了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这一实情却提醒我们必须格外留心，才能防止这一跳跃，找到现象上的正确出发点，踏上世界之为世界这一现象的道路。前面已经提示了为此所需的方法上的指示，我们应从平均的日常状态作为此在的最切近的存在方式着眼，使在世，从而也使世界一道成为分析的课题。必须追索在世日常在世，而只要在现象上执着于日常在世，世界这样的东西就一定会映入眼帘。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本书采取的探索途径是从平均的在世这一生存论性质进到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的观念。我们通过对周围世界内最切近的照面的存在者做存在论的阐释，一步步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周围世界之为周围世界。周围世界这个词儿的周围就包含指向空间性之意，然而对周围世界起组建作用的周遭，首先却没有任何空间意义。空间性质无可争议地附属于一个周围世界，所以倒是要从世界之为世界的结构中才能说得清楚。由此出发，在第十二节中提示的此在的空间性才在现象的意义上得而可见，但是存在论恰恰力图从空间性出发，去把世界的存在解释为广延物。在笛卡尔哲学中表现出对这样一种世界存在论的最极端的倾向，这个世界存在论是同思执相对来制定方向的。而无论在存在者层次上还是在存在论上，都和此在不相涵盖。通过同这种存在论倾向划清界限，这里试图对世界之为世界进行的分析才能变得清晰。这一分析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A. 对周围世界之为周围世界以及对一般世界之为世界进行分析。 B. 同笛卡尔对世界的阐释相对照，展露出世界之为世界的分析。 C. 周围世界的周围性与此在的空间性。 A. 对周围世界之为周围世界以及对一般世界之为世界的分析。第十五节，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从现象学角度把切近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展示出来，这一任务是循着日常在世的线索来进行的。日常在世的存在，我们也称之为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这种打交道已经分散在形形色色的主操劳方式中了。 我们已经表明了，最切近的交往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觉知的认识，而是操作者的使用者的操劳，操劳有他自己的认识。现象学首先问的就是在这种操劳中照明的存在者的存在。为了确保在这里所要求的看，先需对方法问题做一番注释。在存在的展开和解说中，存在者总是先于客体并随同客体出现的东西，真正的客体则是存在。在当前的分析范围内，先于客体的存在者就是那种在操劳于周围世界之际显现出来的东西。而这种存在者不是对世界的理论认识的对象，它是被使用的东西，被制造的东西等等。它作为这样照明的存在者，先于客体而映入认识的眼帘，而这种认识作为现象学的认识，原本着眼于存在。它从这种把存在作为客体的活动出发，而把当下的存在者也共同作为客体。所以这种现象学解释不是对存在者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属性进行认识，而是要确定存在者的存在结构。作为对存在的探索，现象学的解释乃是存在之领会的独立的和明确的实行方式，而存在之领会向来已经属于此在，并且在每一次同存在者打交道之际都已经是活生生的呢。只有在投入这种操劳活动之际，才可能通达现象学上的先于客体的存在者，即这里所说的被使用的东西正在被制造的东西。严格说起来，投入这话也会引起误解，因为我们无需再去投入这种操劳打交道的存在方式，日常的此在总已经在这种方式中了。譬如在开门之际，我已经利用着门把，为了找到通达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的现象学通道，更好的办法倒是把如今人云亦云泛滥成灾的解释排除掉。这些解释掩盖了如此这般操劳的现象，而且这样一来又恰恰掩盖了存在者，掩盖了存在者在为他操劳的活动中如何从他自身方面来照面的情况。为了清楚地看到这些需求思路的见解的错误之处，我们的探索走到这一步必须得问，哪种存在者应当成为我们的先于课题的对象，哪种存在者应当被确定为先于现象的基地。人们会回答说物，然而随着这个不言而喻的答案，所寻找的先于现象的基地可能已经交臂失之，因为把存在者说成是物，这种说法就有一种未曾言明却先入为主的存在论描述。再进一步追问这个存在者的存在，这种分析就碰上了物性和实在。存在论解释可以一步步找到实在性、物质性、广延性、并存之类的存在性质。然而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就它的存在而言，先于存在论就已经隐蔽起来了。人们把物称为当下给定的存在者，这样一来，即使人们在存在者层次上其实意指着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存在论上也已经误入歧途。人们也可能把这些物描述为具有价值的物，在存在论意义上何为价值，撇开具有价值这一结构的晦暗不明不提，我们是否涉及到了在操劳打交道之际照明的东西在现象上的存在性质呢？希腊人有一个适当的术语用于物，这就是人们在操劳打交道之际对之有所作为的那种东西。然而希腊人在存在论上却恰恰认这种所特有的实用性质掩蔽不露，而首先把它们规定为纯粹的物。我们把这种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在打交道之际发现的是书写用具、缝纫用具、加工用具、交通用具、测量用具。用具的存在方式还有待摸索，其线索就是先行解说使一件用具成为用具的东西，以及先行解说用具性。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项总是一个用具整体， 只有在这个用句整体中，那件用句才能够是它所示的东西。用句本质上是一种为了做的东西，有用、有益、何用、方便等等，都是为了做之用的方式。这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组成了用句的整体性。在这种为了做的结构中，有着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后面要对指引这一名称所提示的现象，就其存在论的根源做一番分析，从而扩清这一现象。眼前要做的，则是从现象上把形形色色的指引收入眼帘。用句就其作为用句的本性而言，就出自对其他用句的依附的关系。书写用句，钢笔、墨水、纸张、垫板、桌子、灯、家具、窗、门、房间，这些物件绝非首先独自显现出来，然后作为实在之物的总和塞满一房间。切近照明的东西虽然不曾专题加以把握，是房间，而房间却又不是几何空间意义上的四壁之间，而是一种居住工具。家具是从房间方面显现出来的，家具中才显现出各个零星用具，用具的整体性一向先于个别用具就被揭示了。打交道一向是顺势于用具的，而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